注意听这首歌的出发点，它就像做反击。Yeah yeah， my check one two one two， here we go now， come on。每当打开网络，充斥太多八卦，虚拟的世界里布满着太多鬼话，无形的隐藏攻击让社群变得太复杂，谩骂的言辞总是不断在键盘敲打，网络盛大的人被不断莫名原罪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得罪，你不懂的鬼要你太过自我，发言太过尖锐，如果都会发现知道他的自我界限。 你伤害神，要我自己的心理自信。